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 Anglais. Hablas inglés. Engu. Английский язык. English. 张道真自学英语 Teach yourself English. 本节目由北京市民讲外语活动组委会推荐播出。 欢迎光临张道真自学英语空中课堂，公正主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公正和 Scott 为您主持的张道真自学英语。 Hi everybody.And welcome back. Oh, which lesson do we have today? That's lesson 13, 第十三课 But I think we'll do section A today. Okay, let's begin section A. 加油 everyone! 那么在刚才的问候中呢、啊、我们用了 Hi, Hello, How are you? 那么这都是我们这个上次啊学过的也是讨论过的一些问候的方式。怎么样您是不是已经在自己的生活中开始运用这些词了呢？那么在上次的节目中呢，我们还这个认识了 Betty, 了解了她的生活和起居。那么在 Unit 13 里面，也就是我们现在第13单元的内容当中呢，我们要再去看看 Carla他的生活，那么看看他的一天是如何安排的。首先还是来看一看生词。 New words for today. Start. Start. Work. Work. Until. Until. A little. A little.While, while, phone, phone, office, office, stop, stop, drive, drive, bring, bring, together, together.Watch, watch. 在我们说一天的开始，哎，然后呢，我们继续做什么什么事了。这个开始可以用 start, S-T-A-R-T, start, start. 那么我们要说开始工作怎么怎么样，那么工作是 work, W-O-R-K, work, work, work.工作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那么在这里呢我们还是用它名词的这个词性 start work 就可以是开始工作的意思。要开始工作啦，或者是准备去上班啦，啊，我们可能是开着车去上班，开车叫 drive, D-R-I-V-E, drive, drive. 好，把车停下来，停车我们叫 stopS-T-O-P, stop, stop. 好了，把车停下来，然后呢，最后放到停车场里，我们就要走进办公室，开始工作了。办公室 ,office, O-F-F-I-C-E, office, office. 嗯，办公室的工作一定是非常的紧张的，可能一直要工作到很晚。那么直到什么什么时候，直到这个词呢应该是 until, U-N-T-I-L, until, until. 再待一会儿可以说 a little while, 少许一点是 a little, L-I-T-T-L-E, little.Little 是小的意思，放在一起 a little, a little, 一段时间 while while, while, while, 一段时间连起来 a little while。如果我要是需要加班，需要在办公室再待一会儿a little while， 那么需要再待一会儿，我就要给家里打一个电话，告诉家里啊，我可能要回家晚了。那么打电话可以用 phone， P-H-O-N-E， phone， phone。Phone， 同时呢，它也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那么在我们今天要学习的这个课文里呢，它是做动词来使用的。Phone， 给谁谁谁打电话的意思。哎，终于可以下班了。那么这个在回家的路上呢，可能还要买一些菜，把这些菜带回家，带来带回哪哪哪，我们用 bring， B-R-I-N-G， bring。Bring， 好，到了家，做做饭，吃了饭，然后呢，就可以轻松轻松看看电视了。看电视，我们要用这个动词 watch，W-A-T-C-H， watch， watch， 看电视就可以是 watch TV。与谁一起看呢？和家人一起看了，当然是一起一道怎么怎么样，叫 together。T-O-G-E-T-H-E-R Together Together 一起一块的意思。好了，单词学完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 Kala 她的生活安排。 Text Ken Cohen Carla is a journalist. She gets up at 7 every dayShe has breakfast at 8:15 and starts work at 9:45. She works until 12:30. Then she goes running for a little while. At 2:30, she phones her office. She stops working at 3:30. At 4:15, she drives to her children's schooland brings the children home. The family have supper together at 6. She watches TV from 9:30 to 11. After that, she goes to bed. Carla 是做什么工作的呢？ Carla is a journalist. Journalist, 记者，我们在以前已经学过了。那么她几点起床呢？She gets up at 7 every day. Get up. 起床几点钟呢 ?At 7. 好，在上次的这个单元里啊，我们学过了 every 这个词。Every 是每的意思。那么每天就是 every day. She gets up at 7 every day. 起床以后做什么呢？She has breakfast at 8:15 and starts work at 9:45. 那么她首先是要吃早餐了。She has breakfast. 几点钟吃呢？ At 8:15. 哦，原来她八点一刻才吃早餐。At 8:15. 这是我们上次学过的内容，就是说八点过一刻怎么怎么说。那么如果我们要说差一刻到八点，或者是差一刻到十点，又应该怎么来说呢？这就是我们下个句子里面要谈到的内容。 And she starts work at 9:45. Starts work 开始工作，几点开始工作呢？At 9:45, 哦，原来是差一刻钟十点。那么差一刻钟十点里面要用到的介词，我们要用哪个词呢？要用 to， 也就是 to 这个字 to。好，请朋友们一起来跟我念一下 9:45, 9:45，差一刻十点。那么要说十点过一刻呢，就应该是。A quarter past ten. 好，我们一定要先说这个分钟，最后是这个整点。9:45, 差一刻十点。9:15, 十点一刻。 那么看看他这个从差一刻十点，也就是九点四十五开始工作，一直工作到什么时候呢？ She works until half past twelve. 哦，原来一直要工作到十二点半。请朋友们注意， until 是直到几点几点的意思。Until, U-N-T-I-L, 在 until 后面可以加一个时间，那么表示直到几点。比如说 until half past twelve 就是说直到十二点半。如果我要说直到一点呢， until 1 o'clock. She works until half past twelve. 她工作一直到十二点半。然后她做什么呢？然后我们已经学过了这个字啊，是 then, T-H-E-N。好，注意听， then she goes running for a little while. Go running, 这是一个我们新学的一个表达法，请朋友们注意， go 后面加 running, 也就是加 run, 然后加 n-i-n-g, running, go running, 就是去跑步的意思， go running。那我要说去购物呢，就是 go shopping, S-H-O-P-P-I-N-G, go shopping。那么去跑步跑多长时间呢？ For a little while, 哎，只是跑一小会儿。 A little while 是我们今天学过的词组， A little while。 那么跑多长时间，前面要用介词 for, F-O-R, for a little while。那么这两句话里面呀，这个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两句话里面呀，有一些新的这个表达法是需要我们掌握的。再来重复一遍这两个句子。She works until half past twelve. Then she goes running for a little while. 好，再来看一看 Carla 下午的生活，也就是下午她做了一些什么事情。At half past two, she phones her office. 那么在两点半钟呢， At half past two, she phones her office. 她给办公室打电话。Phone 后面可以加直接你要给谁打电话的这个人或者是办公室。Phone her office. She phones her office. 那么她几点就不工作了呢，或者是停止工作了呢？ She stops working at half past three. 原来三点半她就停止工作了。请朋友们注意这个表达法。Stop doing something, 就说 stop 后面加动词的 ing 形式，也就是在动词的原形后面加上 ing, stop working, 这是一个固定的一个表达法，表示停止做什么事儿。She stops working at half past three, 三点半停止工作。At a quarter to four, she drives to her children's school and brings the children home.那么在差一刻四点，也就是三点四十五的时候呢， She drives to her children's school. She drives to her children's school. 她开车去她这个孩子的学校。She drives to, 后面可以加地点，也就是说开车去哪哪哪。She drives to her children's school. 干什么呢？ And brings the children home. 把孩子们接回家，带回家。Bring 谁谁谁 home.Bring the children home, 把孩子们带回家。She brings the children home. The family have supper together at 6. 那么在六点钟，全家坐下来吃晚饭。那么在这里呢，他特意用了这个 together, 也就是强调全家一起来吃晚饭。The family have supper together at 6. 然后呢？She watches TV from half past 10 to 11. 好，请注意这个表达法。From 什么什么 to 什么什么，就是从什么什么到什么什么。那么 from half past 9 to 11 是什么意思呢？从九点到十一点。She watches TV from half past 9 to 11. After that, she goes to bed.那么在这之后呢，他就上床睡觉了。好，接下来呢，让我们来看一看 questions and answers， 来看一看这个问题与回答。Question 1. What does Carla do? Number 2. What time does she get up every day? Number 3. Does she have breakfast after that? 好了，现在呢，我们也可以跟着节奏来练习一下这些问答。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Chant, chant, now let's chant. 大家动起来， 说吧。 What time does Carla stop working? She stops working at 3:30. What does she do after that? She drives to her children's school and brings the children home.What time does Carla stop working? She stops working at 3:30. What does she do after that? She drives to her children's school and brings the children home. What time do the family have supper? They have supper at 6. What does she do in the evening? She watches TV from 9:30 to 11. What time do the family have supper? They have supper at 6. What does she do in the evening? She watches TV from 9:30 to 11. 我是 Scotty， 我爱北京。Now here's Scotty in Beijing. Scotty 询问起 Julia 的家庭。 What does your brother do, Julia? Oh, he's a salesman. What time does he get up every day? He gets up at about 7 every day. Does he have breakfast after that? Oh, yes, he does. And he has it at 7:15. What time does he start work? He starts work at 8. 在今天的学习中呢、啊、我们又学习了一些新的时间的表达法。现在就让我们来练一练吧。 Now, you have a go. 我给大家一些时间，请大家或者是拨自己的表拨到这个时间，或者是用笔把它这个我说到的这个时间来写下来。1:15, 3:25. 好了，又该进入作业这个环节了。 Homework, homework, homework for you. 在今天的作业里呢、啊、我想请朋友们和自己的同伴或者是家人来练习一下 questions and answers， 也就是练习一下就课文提问和回答。Scott, we have to stop here. Oh, well, that's okay, because we'll see each other again next time on Teach Yourself English. Bye-bye. 是的，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见。 张道真自学英语讲座教材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教学广播，有线调频99.4兆赫。 Beijing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 Classroom on the Air, Cable FM 99.4.